据南朝鲜网报好社岛报道，南朝鲜的查明龙山惨案真相委员会6月26号在首尔的警察厅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查明2009年法西斯警察当局杀害龙山千民的隐瞒行为真相，进行道歉，处罚其负责人。